我刚说完约会，你说灯泡， 需要注意一下铺垫。 这个灯泡呢，不是第三者的灯泡，它是为这个约会制造浪漫的。好的，继续吧。 如果提到浪漫，先做一下铺垫哈、 嗯。 不是一般的这个电灯的一个灯泡，它会根据每一个场景的氛围制作成各种形态的一些 LED 灯光哈、 哦嗯， 很浪漫。那所以这里是刚才朴主播也说是非常浪漫的这个约会场所， 是的， 特别是年轻的夫妻还有老夫妻啊，反正很多情侣来这里，这个对也来这里 享受浪漫的氛围， 对，享受浪漫氛围、哦、那当然了，这里不仅是只有情侣们会过来哈、啊，嗯、也是有很多以家庭为单位过来的， 当然 嗯，首先这里不光是这个灯光非常迷人， 嗯嗯， 周边的景色也是非常宜人的， 对对对， 而且如果大家白天来的话，一年四季的这个因为周边的景色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嘛，会有非常鲜明的一个区分，也有很多外国游客前来的， 没错啊。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诶结了婚以后这个就不需要这种浪漫的约会场所了、 嗯、 你想结了婚以后，刚刚丽华也说很多的老夫妻他们也会携手来这里这个漫步什么的， 嗯，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享受婚后浪漫的一个场景了， 嗯， 嗯，那当然了，这里叫做星光乐园，所以晚上肯定是最佳的旅行时间了， 嗯， 对吧，也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韵味，刚刚丽华也说周围的这个自然景色也是 特别美，对， 嗯， 嗯，当然这里白天也是开门迎客的，对吧， 是的、白天也开门的，是在上午11点开门，然后平日呢会看到开到晚上11点半，很特别哈、 嗯、 一般所有的景点都是八九点就会关门， 对对对， 但这里开到十一点半，因为星光嘛、 嗯、 那周末会延长30分钟开到12点，那入场的时间呢也是在关门前一个小时大家都可以入场的， 嗯嗯嗯， 对，然后白天去呢其实也有很多的看点，就像之前我们前面说过的哈，有很多精致的装饰品布置的照片区， 是的、嗯、 但是不看晚上的这个灯光庆典的话又会非常遗憾的、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哈，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嗯、 选择下午晚点过去， 对， 嗯，因为这个照明是从日落之后开启直到闭馆嘛， 是的， 那入场门票是成年为基准6000韩币，大概30多块钱左右， 嗯， 对，不是很贵， 对，那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赶快就计划这个行程， 嗯，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夏天、啊、 没错， 虽然是夏天但是初夏嘛，白、 嗯、 天还没有那么的炎热， 对， 你要八月份再来 哦， 下午你会很痛苦的， 对，很热的 啊，好的啊，那这个这里呢有很多的这个主题区、 嗯、 分不同的主题来为您带来不同的浪漫，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吧。 嗯，首先我们一进到这个星光乐园之后呢会发现各种这个主题区嘛、 嗯、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动物山庄 Animal Village， 对，主题、 哦、动物山庄， 对对对，小朋友们可能会非常喜欢，那当然了这里不是真的有活生生的动物哈、 啊哦、 是有猫头鹰啊还有狐獴啊黑熊等等动物的雕塑、 哦、 这些雕塑白天看起来算是小小可爱的、 嗯、 但是到了晚上打上这个 LED 灯光之后呢，就有点像这个童话故事的主人公那样了。 哦、 对，很多人来这里拍照留念、 嗯。哦，这个光听的话，可能大家这个想象也是有限的哈、 嗯， 还是得亲眼去看一看。 没错， 当然它这个灯光肯定是五彩缤纷的， 嗯、 并不是恐怖电影当中。一束光打过来，那个太吓人了哈。 对对对， 他也不会这个去做这种设计的、 嗯， 所以这个不会恐怖，大家可以放心。 对， 刚才提到这里呢，最给力的就是各种的 LED 的灯光了， 对， 对吧？啊、 嗯， 那这里应该算得上是一个 LED 王国吧？应该是有成千上万的 LED，、 特别特别的多。那有的人可能就觉得灯光庆典，哎，能开几个灯泡啊？怎么样？ 灯泡可能很多情侣有阴影了。 哎呀，sorry 啊，在这里为大家。说声道歉。那其实这里的特点呢、 嗯、 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的这个 LED 的灯光的布置非常非常密、 嗯、 不是说特别稀疏哈、 哦、 特别稀疏就感觉没什么太大意思了。 对、啊、 那这个灯泡的设计很密集会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美观。 嗯嗯、 最重要的是无论是下雨下雪都不会有这个触电的危险，因为工作人员花了很多的心思的。 对，这个安全第一啊。 对，有的父母可能会觉得这会不会不安全漏电什么的、 啊、小朋友很喜欢过去碰一碰摸一摸什么的、 嗯、 啊，当然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去碰。 对，所以呢其实一年四季无论何时来到这里都会有非常有感觉的。 对对、啊、 那首先呢这里因为是户外的一些小公园嘛、 嗯、 它整个这个公园里面都会有背景音乐 哦 淡淡的这个音乐播放、 嗯、 因为是在韩国嘛，所以大部分的音乐都是 K-pop， 嗯，所以喜欢 K-pop 的人可能也比较喜欢这里、嗯、 最近最火的是谁呢？ 最近最火的 K-pop 歌手吗？可能是男团女团啊、哦，不美，哦，是吗？ 丽华是女子 ，twice 什么的吗？